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三篇，落洞第四集。江炼迅速退回，可那俩絮絮聊着天，步子竟是朝这头走来的。眼看两人就要拐到门口跟他打照面了，江炼赶忙抱起孟千姿，又避身到屋子的另一面。这一面外侧也连着院墙，应该可以翻墙走。两人对话声几乎就在耳侧。 进去看看他吗？ 不用了吧，白姐姐说他难搞得很，普通人三根高香过午必倒，他都十几根了，没事人一样，不到天黑不会有效果的，而且山鬼会入癫反，你可不能被他骗过去了。 小朋友，听你白姐姐的话吧。 江炼暗暗松了一口气，哪知这两人还不走。 你看到他脖子上戴的项链了吗？特别漂亮。 项链？ 江炼纳闷地低头看向蜷在自己怀里的孟千姿，他脖子上还真戴了一条项链，也确实漂亮。项坠是黄金打造的，纤细流云，云间斜勾一块颤颤碧玉，清透欲滴，一看就知道价值不菲。 还有手链呢，手链也好看，像金线在手腕上闪。 江炼的目光又落到孟千姿的手腕上，哪里是像金线，那本就是抽成丝的几缕金线，应该跟项链是配套的，线上错落穿着极细小的翠绿玉石，阳光一照莹润生光。 我记得他是半夜惊醒然后下楼，进而被劫持了。睡觉的时候戴这么多首饰干什么？ 不能拿吧，万一他醒了呀，白姐姐就知道了。 那戴一戴呢？我都没戴过那么好看的。 话音未落，咔嗒一声锁响，这手也太快了，江炼心叫糟糕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门已经被推开。而几乎是同一时间，少女那堪比警报器的尖细嗓音响起。 啊，白姐姐！ 怎么了？ 出啥事了？ 出啥事了？ 是田阿婆家吗？ 金珠， 金珠，你喊啥？ 一惊一乍做什么？ 是田阿婆家吗？ 怎么了？ 咋了这事？ 江炼的估计没错，这寨子里的人似乎就是一伙的。这边叫嚷声起，院外很快脚步砸踏，混合着呼喝声。万幸的是，两个姑娘慌慌张张都往门口跑，反而使这小院里暂时真空。江炼抱起孟千姿，迅速进了旁侧的一间卧房。这儿的屋子大多是石砌木搭，采光很差，这卧房又像是老婆子住的，一应陈设都陈旧发暗。江炼先把孟千姿推进床底，自己也钻进去躺平。平复了一会儿之后，伸手把垂下的床单理了理，又把床沿下的拖鞋摆正。外头吵吵嚷嚷，床底下却湿冷安静。江炼努力想去听那些人在说什么，但是声音太嘈杂，又隔了石墙，听不真切，只能隐约辨出白水宵夜在其中。又过了一会儿，人群散去，但有杂踏足音径直朝着卧房过来了。江炼的心里开始打鼓，害怕被发现，又朝里挪了挪。透过床单下沿，他看到几双女人的脚起落，最前头的那个坐到床沿边，鞋跟和裤管下沿之间露出一截白皙的脚踝，这应该是白水霄。迎着他而站的那三个，两个穿少女花鞋，估计是那两个女孩，一个穿肥宽的蓝布鞋，那一定是田牙婆无疑了。江炼屏住呼吸，就听见白水霄问道： 你确定门是锁好的？ 锁得好好的，香也在烧，单单人不见了。 什么时候不见的？ 不知道，中午去换过一回香，现在太阳都要下山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跑了的。 会不会是有人来救走的？ 应该不会吧， 你不是学这路上搞得挺干净的，把他们耍得也干脆，可能跟他来了。再敢的，我刚问了一群冒得人见过生人呢，我们国里你晓得的啦，但凡是一个人见到生脸，那肯定会拦得下不让走嘞，全寨都会晓得的啦。 我真的是有远见，遮掩行迹是对的，这寨子果然反常。 那怎么会没了？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消失了吗？ 这个孟小姐是不敢的，小亮都不敢挨她。我从来只晓得有三鬼这号人呢，那他们有什么本事，靠什么桥贩子都没打听出来了。这三鬼也算是三神了吧？那女的年纪轻轻，已经是他们的头的了。他，难道第一啊？ 你胡说什么？ 江恋想笑，他瞥了一眼身边的孟千姿。 哼，会不会遁地不知道，躺地上倒是真的。 阿爷，不丫头啊，他逃去疙瘩，会带人来报复的吧？他们人多，手段也多，我们是不是，我先躲一躲啊？ 白水霄没有搭腔，过了一会儿才喃喃有声。 不对，他要真能遁地早遁了，还是有人救的。也许那人身手好，进了寨却没被人发现。中午之前人还在，我虽然没守着那间屋子，但我一直在院子里，有人进来我不可能不知道。我跟你只离开了一会儿，如果救人只能是那空隙，但我留了金珠银珠。你们两个是不是偷跑出去玩了？ 没有，我们就出去了一小会儿，抽街赶边雀玩，但我们一直瞧着大门，没人出来。 废物，瞧着大门有什么用？人家不会翻墙走吗？ 哎呀，赶紧走了，还管这些有的没得的。记住一住啊，也要走啊，闪鬼哪受得起的吧？你还杀了他们的人。 不对，外头人来人往，孟千姿即便没晕也必然脚酸腿软，这么短的时间他们绝对走不远。 这种仓促布局蒙混不了多久，最怕对方两军四抗， 没准在哪家屋里藏着。天涯婆，你去外头嚷一圈，让他们看看院里屋里什么灶房仓房橱柜床底都看看。 听到床底这两个字，江恋头皮发炸，这白水霄脑子确实转得快，他现在是灯下黑，周边都怀疑上了，还没怀疑到自家床底，但这也就是一闪念的事儿。 床底吗？我们这床底宽宽大大的，也好藏人。 边说边用手掌撑了地，江恋隔了床单布，看到那个瘦小的身形折下腰，下一秒就要探下头来，弦紧绷到极致反而松了。 横竖是要露馅了，输人不输阵，要不就侧个身支个仪，含笑跟他打个招呼，至少姿态好看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外头传来了叮叮当当的摇铃声，这声音起先单薄但迅速壮大，陆续有别的摇铃声汇入，还夹杂了砰的一声锣响，嗡声四荡，良久不绝。那瘦小身形一僵，噌地站回去了，而天涯婆如同被踩了尾巴，差点跳了起来。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，小鬼长得门上的啦，再磨蹭那就走不了的啦。 江恋直觉山鬼撵上门这事儿不太可能，孟劲松那帮人再能干也没法精准到这个份儿上，但这事儿至少解除了几秒前的危机，给了他转环的时间，一干人的焦点果然就从床底移开了。 怎么可能来这么快？别瞎慌，先看看情况再说。 几个人边说边往外走，很快没了声息。机不可失，江恋飞快地钻出来，小院里空荡荡的，大门半开，他先掩身在门后看了看外头的小道，又从墙头探出半个脑袋， 目光急处，心中一喜。这寨子错落分布在一条斜岭上，但跟别的任何寨子都不同，周围有一人高的石垒围墙，能看得出来是不同年头逐渐往上加砌的，越往底下的石块越陈旧，也不知道是在防什么。要说是防野兽的，山里头其他寨子也有这忧患呢，也没见人家筑高墙啊。寨门自然开在最低处，田牙婆这间屋子地势偏高，所以墙头看出去视野挺阔，她看到三五成群的人都是往寨门去的，而寨门那儿也已经挤了一堆，不敢说全寨的人都涌向了那儿，但至少说明这寨子现在前头堵着，后方空虚，再加上日头西坠，离天黑只有一步之遥。 天赐良机，要逃跑就是这个时候，如果来的真是山鬼，两相会合自然是好，但万一不是呢？还是先确保脱险再说。 江恋没有丝毫迟疑，又奔回屋里，从床底找到了孟千姿，他依然昏得无知无觉，江恋将他背上，又拿绳子捆了一圈，以免孟千姿滑落，心里却遗憾着没有人给他直播。 哎，要是能录个视频让他醒了，看到我这么尽心尽力营救，他一感动尽释前嫌，两人友情可期，到时候再开口朝他借慎重，那就水到渠成了。 他翻出院墙，靠着之前在寨子里摸查时记住的方位，朝着后山且避且走。所幸沿途还算顺畅，撤到一半时回望，果然不像是山鬼打上门来，挤在寨门口的人已经陆续地往回走了，大多步态悠闲。时间不多了，江恋心内着急，也顾不上再小心遮掩，发足就跑。经过一户门口时，忽然听到里面有人大吼着： 你是哪个？ 江恋猝不及防，下意识止步回头，就见门里飞快爬出一个干瘦男人来，他没有双腿，应该是截了肢了，只靠两手撑爬移动身体，上身赤裸，肋骨条条道道，包覆着一层黝黑干皮，看上去煞是吓人。他先前喝问，心内尚不确定，待看到江恋的脸，知道是生人，脸色刹那间汗力可怕，伸手自腰后抽出一把小手斧来，朝着两人砸将过来。 啊，这什么德行，不用分说就行凶吗？ 好在投掷的准头一般，江恋侧身避过，没想到那个男人凶悍非常，居然向着江恋直冲过来。他身量比常人少了半截，手臂强悍有力，左右摆动像个车轮一样疾驰，这场景太过诡异，江恋不觉地怔了一下，指着片刻间隙，那男人已经嘶吼着直扑过来，看情形是要抱住他的腿。江恋犹豫了一下，向残疾人动手有点过意不去，但事急从权，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他飞起一脚将那人踹了出去，还想看看他有没有受伤，就见不远处一户门里探出一个女人的头来，正是先前见过那个腿上有病穿着红色吊带的中年女人。和那个男人一样，中年女人的神情也是一秒暴力，居然拖了柄铁锨出来，一瘸一拐地往这儿跑。 这是都疯了吗？ 江恋心头发慎，又念及反正已经暴露了，拼的就是个速度了，于是转身向着寨后狂奔。那男人翻身起来，两手攥拳，狂暴地朝地下砸了两下，又迅速爬到门边，拽出一根垂绳，拼命地摇撼起来。原来门楣之上悬了一个生锈的老铜铃，铃舌上绑了垂绳，他这么不住地摇撼，叮当的铃声顿时响起。很快附近有两三处回应，都是些没有去看热闹留守在家的人听到了，帮着示警，再远一些又有一两处加入，这音流很快流到了那些三五成群步态悠闲的寨民面前。高处俯视，屋寨如画，画幅上的众人乍听到声音有极短的僵硬停滞，像影片的定格，再然后只刹那间各处的人就动起来了，如潮如涌，如狂似风，都朝着声源处狂奔而来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 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。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